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我们就到这，走着走着觉得累了，哭着笑着一路爱着，在酒后的最后，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，请你吻我，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咬我，当初痛的起码不曾有过，笑容可以很久，说话不用想过，曾经我们也快乐， 给我出一阵风，相对什么想要证明上次我并不会其实试着赶都赶不走，再痛都不为所动，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永久，我们都对也都错，都不想犯错，左手抚摸着痛处，右手成为了礼物，请你什么都不说，请你吻我，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咬我，当初痛的起码不曾有过，笑容可以很久，说话不用想过，曾经我们也快乐， 给我出一阵风，想对流星说什么，想要证明上次我并不会其实试着感动， 越长大越不懂得怎么去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明明是自己错了，却倔强以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。今天的不礼貌和强势，让我们彻底的感受到了愧疚和自责，哪怕他只是一个陌生的人。人呢，应该是要学会低头的，无论是亲近的人还是外人，只要是你错了，那这一切的一切都给自己上了深深的一课。愿自己能够像小的时候一样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哦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很多事情呢，它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与错，所以呢，才会有了刚才的那样一首歌，都对也都错。 下课窗 钟声回荡耳边，沉默夕阳倒映我脸，忽传纸条的那画面消失斑斓光线，秋天气息感染树叶，泛黄照片还放桌前，操场上的那些麻雀随风也纷飞，我们曾经说好的幸福永远，一直藏在书包的拉链，多么希望回到那年我们写的诗篇，好想听你说说爱我，好想听你说说想我，这些年你有没有曾经想起过我，好想对你说说爱你，好想对你说说想你，这些年你知不知我常想念着你，秋天气息感染树叶，泛黄照片还放桌前，操场上的那些麻雀随风也纷飞，我们曾经说好的幸福永远，一直藏在书包的拉链，多么希望回到那年我们写的诗篇，好想听你说说爱我，好想听你说说想我，这些年你有没有曾经想起过我，好想对你说说爱你，好想对你说说想你，这些年你知不知脑袋里装的全都是你，全都是你，诉说着我的感受，心里话全说出口，好想听你说说爱我，好想听你说说想我，这些年你有没有曾经想起过我，好想对你说说爱你，好想对你说说想你，这些年你知不知脑袋里装的全都是你，全都是你， 听你说说多说说想我，谢谢你曾经陪着我，说着我们幸福的经过。 在我们微信上呢，笑天虎说，小时候呢喜欢一个人呢，就想跟他同桌，然后呢放学一起写作业，然后呢喜欢一个人呢，就会跟他传纸条、讲笑话、一起打闹。那再后来喜欢一个人呢，就想牵他的手，走很长一段的路，一起写一本交换日记。那现在呢，做什么都感觉很幼稚，还是好好的对自己就够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并不好吧？你说呢？毕竟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还年轻啊，毕竟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还不懂得爱情。那现在我们长大了，面对爱情呢，应该自己可以驾驭得了了，所以呢不要放弃。那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小伙伴们呢，想当年有没有经历过和自己最亲密的小伙伴一起写过交换日记呢？如果写过的话呢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。 专利，有些话可以。 人喜好上的毛病，因为你懂我，这让我安心。 有些话可以说穿， 可以说穿， 只能写进去， 有些 就当着大家的面，反而说不出真情真意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一开始呢听到了很多首歌曲，一下子呢把我们带进了曾经那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当中啊！青春呢真的是太宝贵了，也太值得回忆了。青春呢就像是一场义无反顾的搏斗一样。也许呢别人呢根本无法理解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，就像是很多人小的时候也无法理解22个人争一个球有什么意思呢，但是呢又何必会在乎别人的想法，是吧？谁的青春谁做主，总是要撞到头破血流才能够看到南墙的那一边到底是什么样子，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所以呢下面这首歌曲满满的正能量也送给大家，来自五月天的咸鱼，听听看吧。 是一只咸鱼，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，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，还梦想着翻身。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，输得也诚恳，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去有梦的天真，我是傻不是蠢，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。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，错过才会更加明白，明白坚持是什么。我如果有梦，梦要够疯，特别出众，我只是敢不同，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，错完了再从头，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，我却不再是我，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，咸鱼也要有梦。 多人呢应该都会记得《少林足球》里边的一句台词啊：“人若没有梦想，与咸鱼有什么两样呢？”即使是一只咸鱼，没有任何的天分，也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。是的，如果有梦，梦就要疯狂，够疯才能够变成英雄。就算是最后体无完肤、支离破碎，但是呢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定会百炼成钢的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呢，我们把心情放慢一点，来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，来自莫文蔚的《寂寞的猎人》呐，听听看吧。 固执的气势一样，围上了夏天。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太正常。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事件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万一你爱的吗，有何心发现？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，和幸福并无关联。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，离得不是太远。吞下寂寞的脸， 一切都会告一段落。 Oh yeah， 随着

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。我们会说，人生的快乐呢，在于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快乐是自己的事情，只要愿意，你可以随时的调换手中的遥控器，将心灵的视窗调成到快乐的频道。学会快乐，即使难过，也要微笑的面对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曹芳带给我们的《浅彩虹》。那听曹芳的歌呢，其实呢更适合在一个大草坪上啊，很多爱音乐的朋友们呢，一起跟着节奏，一起摇摆。一起将心中的所有的开心的事情全部释放出来的一种感受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幻想来听听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曹芳《浅彩虹》。 下雨。 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曹芳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呢，在旅居的生活当中的创作完成的。曹芳呢，经常背起行囊上路，背着他的宠物铁锅，从北到南去过许多的国家与城市。无论是老挝的夕阳小道，还是东京夜晚的居酒屋，都留下了曹芳的铁锅的足迹。沿路看到各种缤纷色彩的曹芳呢，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收获和人生的感悟。那也说明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呢，我们真的需要换一个环境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好了，这个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，我是熊辉啊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，祝愿大家周末愉快，每天都会很幸福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That I kept under my vest, apart from everything, the heart in my chest. I know that things can really get rough when you go it alone. Don't go thinking you gotta be tough, play like a star.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青石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，有缘垂角拱门